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岛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升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江河半蹲着身体，背贴墙面，垃圾的臭味阵阵传来，那跟江河长大的环境相差无几。他闭上眼，手摸向胳膊，不出意料，那里湿如一片。巷子里堆满杂物，足够江河躲藏片刻，但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以那四个人的身手，他把弹夹里的子弹都打光了，也未必能把四个人都放倒。但如果拼死就能挣扎出一条生路，江河还是愿意试一试的。毕竟他这样的人已经经历过太多生死一瞬的危险，能活到现在全靠本事和运气，希望今晚的运气也不会太差。这里已经出了闸北，夜巡警察几乎没见人影，密集的枪声也不会引来围观。附近居民都知道，这种时候的好奇心只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在江河借着杂物隐蔽身形的同时，对方也在借着杂物前行。江河竖起耳朵倾听动静，忽然冒出头朝对方连开两枪。对方一人肩膀中弹倒地，江河不敢迟疑，随即缩身回撤，但还是晚了半步，埋伏在他身后的人几乎同时开枪。江河闷哼的声音在小巷里传得清清楚楚，杀手们互视一眼都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痛苦，做不得假。几人从隐蔽物后起身，慢慢朝江河的方向包围，越来越近，从几十米缩小到十几米，又从十几米缩小到几米。江河心如擂鼓，慢慢握紧手中的枪。他只有一把枪，若是有两把，今晚还能趁其不备左右开枪，打对方个措手不及，或许有一线生机。但一把枪就意味着他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方向，顾前不顾后，顾后不顾前，后背注定空门暴露，任由对方鱼肉。怀表紧贴胸膛，上面的指针为他默默数着时间。 三二一， 江河蓄势待发，准备拼尽全力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。就在最后一秒，外头再度响起枪声，不是来自于他，也不是来自于夹击他的杀手，而是更远处。江河心头咯噔一下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机会，不管对方是敌是友，这都是他唯一能逃出升天的机会。他一跃而起，冲向其中一面的敌人，连发两枪，迅速翻滚到另外一头垃圾堆的后面。对方果然被另外的枪声吸引开注意力，待回过神来，其中一人已经要害中枪，另外一人随即扑向江河。江河抄起垃圾往他扔来，身体却冲向截然相反的方向，因为后面还有两个人。接连几下枪响，江河腰肋又中一弹，但他同时也已经奔袭到对方身前，开枪把两人放倒，然后头也不回奔出暗巷。身后还有人在追，那些人的任务肯定是不留活口，拿了买命钱自然要带江河的尸体回去，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放过他。江河只能不停地往前跑，踉踉跄跄，见了路就拐，见了人就避，分不清是灯光越来越暗，还是视线越来越模糊。腰肋的枪伤剧烈疼痛，神经一跳一跳，肌肉也跟着阵阵抽搐，比胳膊上的伤还让人难以忍受。江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却感觉自己吸入的都是自己的血，腥膻甜腻堵住喉咙。身后的动静越发近了，对方一直紧紧咬着他不放。江河终于闪身进了拐角，靠在墙壁上剧烈喘息，胳膊微抽，手指扣在扳机上，准备随时将最后一颗子弹送给那个离自己最近的敌人，死也得拉个垫背的。来了， 他浑身神经叫嚣着危险信号，猛地窜出，举枪的同时扣下扳机，打空了。江河未来得及愣神，手腕旋即被稳稳握住，一扭吃痛松手，枪掉在地上。对方没有着急开枪杀他，反倒将他整个人往后一扯，直接按在墙上。嘘，对方按住江河的嘴巴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又将他往旁边巷子里扯。破旧的小门被推开之后，两人闪身入内，门又重新关上。江河听见外面的动静越来越远，忍不住挣扎了一下，把对方推开。 你是谁？我是你救命恩人。江先生，对待救命恩人，你是不是应该礼貌一点？ 对方声音虽低，语气却不严肃。远处传来的光源很微弱，江河只能依稀辨认对方脸部轮廓。他应该是一个很英俊的人。英俊的人不少见，很英俊的人就要少了很多。加上他的衣着，江河想起来了。 林叔， 你认识我？ 你跟甄小姐跳舞的时候，我在近处，我发现你一到百乐门就在观察我，现在还跟踪我，为什么？ 如果没有观察你，怎么知道你提前离场？如果没有跟着你，我怎么会舍弃跟甄小姐亲近的机会，救了你一命？你的话题重点应该放在这里吧。 你我先前并无交集，为何救我？ 因为何有安的案子。 江河蹙眉，审视的目光并未因为受伤而削减半分锐利，如刀刻斧凿落在林叔身上，似要将他完全看透。 我不认识何有安。 那你为何跟他的司机陈文栋见面？ 林叔的问题一出，江河的眼神立马杀气腾腾，但林叔丝毫不惧，寸步不让，两人在黑暗中无声交锋，直到外头的一声动静打破了静默。 找到没有？这边搜过了，没见到。那边也没有，给他踹开。 是。 那几名杀手想必是追不到人，折返回来。他们正在踹门，本就脆弱的门栓一下下被破坏，很快就裂开了。 快，跟我走。 林叔顾不得继续追问，拽起江河就往里躲。这是一栋废弃民宅，原主人搬走之后早就没有人住，到处都能闻见灰尘的味道。林叔也是某次偶然路过，玩心大起，去摘人家墙上的野花，才会发现这里。但江河按住他的手，不让他再往里走，反倒指指另一个方向的围墙，示意他从那边攀爬出去。林叔看了看他的伤口， 你能行？ 走。 江河人狠话不多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当先上前直接就去爬墙。林叔受过枪伤，当然知道有多难受，当即冲他的背影竖了个拇指。 真是条汉子。 两人一前一后越过矮墙，林叔抓着江河急行奔走，他不愿将他这个麻烦带去自己家里或者岳家，自然只能按照江河的指引七弯八拐一路奔入租界。 前面那栋红色的洋楼钥匙在我兜里，你那儿。 江河的气息越来越急促，声音却越来越低，要不是林叔一手帮忙撑起他的重量，此刻估计他就已经直接软倒在地了。林叔把手伸到他上衣口袋胡乱摸索片刻，果然摸到一把钥匙。 找到了，你现在中弹了，应该先去医院吧。 我没事。 哎，喂，你可别昏过去啊，我还要问你何有安的事情呢。哎，江河。 话音未落，林叔肩膀一沉，对方昏迷过去了。后有追兵，身有累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人一丢，不管不顾。林叔苦着脸，发现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。 要是岳定堂从南京回来，发现他跟陆同仓的小弟携手夜半逃亡，不知会作何表情。江河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苹果树，硕果累累，上面结满了成熟的苹果，一看就是又红又脆的山东大苹果。苹果熟了挂不住，还自己往下掉，有个人就站在树下，一手接一个，接了就往嘴里咬，永不停歇。江河睁开眼，白花花的墙壁先入眼，然后是铁架和药瓶点滴。一个年轻人就坐在床边不远，正在啃苹果，听着他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江河有点牙酸。他看着对方，对方也看着他，半晌，年轻人举起手中差不多只剩下果核的苹果。 你也想吃？ 这是哪儿？你把我送到医院了？ 来医院就意味着行踪暴露，凶徒也会很快找上门。江河下意识就想起身，手背却一痛，扯到针管了，霎时间沁出血珠。江河有种隔世为人的恍惚，他记得自己去百乐门为甄小姐庆生，记得宾客盈门，满座衣冠，甄小姐艳冠群芳，还有何佑安更胜一筹，也记得甄小姐置大半个上海的豪门公子哥不顾，独独挑了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白脸来跳第一支舞。他也记得自己提前离场，遭遇杀手追杀，对方有备而来，一心一意要他的性命，他单枪匹马疲于奔命，还受了枪伤。然后一个人突然冒出来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他叫 林 叔，枢密院的叔，天书的书。放心吧，你不在医院，这是租界里的西医诊所，医生也是洋鬼子，那些人暂时不会找到这里的，你大可慢慢养伤，再让你手下来接你回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